没有沉默，却被你抓得更紧。没有了你，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。我付出一生的时间，想要忘记你，但是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，拥抱你。 Thank you. 一起看过夜深，与你有过许多，跨过许多甜酸苦的脚步，潮和浪纵使足印，情意仍深。 时钟躲不开心的煎熬，只想你仍安好，仍然能抱着抱在肩上，讲起你只有恋爱的对象。